来在这雁门关头，我有意会送银见母一面，怎奈关禁阻隔，查迟难以飞过。思想起来，好不伤感。 大德，众儿郎闻香茫然，我悲喜待明夕，放了托此难，想养儿子和母女齐分两元，叫天作拜天门两下里对半，我的娘家粮草来到北方，我有心我一起看了母一面，身在母身在翻转的天天，自到母自得门把战了场同端，想老娘想得门论杀在胸前，念真真高堂母啊，难得梦里团圆， 丫头 带路啊！ 是啦。

我的娘 压粮草来到可干我有心会从云看无人尘埃我现在三不能过关 你哪里修哪样是改变你要先高堂一路我不来 虽然公子不孤安我有临见怎过关 有心感激的心起心感激你就不对了 公子请我的心起心无苦天运必可化 终于你痛苦愿意 放大了单快马加鞭你也花 痴才小子你只愿你也对天留了几番 哦天公之将我明誓愿去西归在地平川我如探母

又听得殿坐下大方悲伤

起成军，手拉江儿下龙亭。

后找西亭，分离小爱情，玉台诗街上痛恨，不该把太师爷剪皮，夫人因那刺伤发虎崩裂他心情，后娘娘七品十舍长回家金大哭等起，也曾把念思盼曾要不翻寒，寒不斩要在里面过表你，不念了你老伯母悬梁死心，姑念了你小三月该三月，小三月该三月，小三月该三十，小三十该三颗，小三颗该有三分，三年三月三日三十，三颗三分永不再小宝体，天困难不念了你三颗四八二四三一，不念了你失落的一四八里，不念了你有年间东堂西池南征破战，昼夜沙寒马不停的蹄，早日进了耳目昏花亮，鬓苍苍清欢时中啊心更恨，不念了你是一个开国的老臣，此一番进宫去定睛陪罪，你把那好脸红尽，我娘娘降下罪有过丹臣，是才而见亲戚们寡人一那顿，寡人家的我不听谗言，岂敢我那开国的老臣，那故事有道的民那君，君臣们好一的那不温如我的情分，我叫一声姚皇兄姚四皇，但假王母的爱情你哪里